想再有隐藏，只要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就可以什么都不想。星星啊，

上演着。电台听众的电波总是流行听得比较多，霓虹不断闪烁着，我有一点点热。哦耶，太寂寞，穿上高跟凉鞋的我对着镜子说，洗剪裁的衣服的四周，好多的眼睛在看着我，一场四处蔓延的烟火，让爱无处生动，一杯调配好的鸡尾酒，眼神开始温柔，一场四处蔓延的烟火，不消曾受伤， 继续来听歌。今天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呢，是吕方演唱的《我找到自己》。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下一站回味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，诚邀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次的下一站回味，再见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